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你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 多加多加多

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FM 96.9，二十四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-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潮湿、哎、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，就算现在女人和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的大声呼喊，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很痛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，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，

散发着香囊，啤酒泡一泡，酒精也燃烧不了。哦，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？香囊啤酒泡一泡，酒精沸腾不了，寂寞咆哮。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香囊啤酒泡一泡，酒精也燃烧不了，酒精也燃烧不了。 终究会牵手旅行，疯狂到场或是巴黎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，日光倾泻带上这旋律，只许我说你听，不必害怕一路艰辛，只许安静呼吸，这良辰美景任时间静止，看云淡风轻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》近日发布。与以往的规定不同，新的规则当中有一项突出的变化是，纪检机关办案不再是调查，而改称为审查。对审查阶段的措施的规定也不再提及双规，新规明确，检查时间不得超过90日，对被审查人以同志相称，严禁侮辱、打骂、虐待或变相提罚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过年你还会放烟花爆竹吗？针对这一问题，有平台在网络上做出了一项调查，结果发现，选择坚决不放的约占45%，选择有雾霾不放，没雾霾就放的占了45%，选择无论有无雾霾都要燃放烟花爆竹的只有10%左右。过年选择坚决燃放的并不多，基本上都是男性，而女性大多选择不放烟花爆竹。如今支付宝集福卡成为了今年过年的新玩法，市民只要用支付宝扫一扫的功能去扫描福字，集齐5张福卡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平分2亿现金。很多市民扫福字集福卡上瘾，却没有想到骗子也悄悄地盯上了这个机会。为了趁早集齐福卡，南京的许先生添加了陌生人贝壳为好友。贝壳说要许先生交换福卡，但需要手机的验证码。求福心切的许先生把手机号给了对方，随后支付宝的密码就被修改，无法登录，银行卡也被异地消费了1000余元。今天九六九爱心提示，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，集福需谨慎。中国又多了一项世界第一，互通公铁大桥天生港航道桥今日合龙。互通长江大桥全长11072米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跨境公铁两用斜拉桥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

我从来都不会愿意

FM 96.9，生活最最有料。天冷了就想吃一点热乎的，冬天来一口热气腾腾的汤，或者是把肥牛放到翻滚的火锅当中涮一涮，蘸着酱料吃，想想都觉得浑身都暖和了起来。趁热吃这个观念在餐桌当中可以说流行了很多年，但这个观念真的可取吗？听说趁热吃可能会致癌哦，这是真的吗？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如果你还在趁热吃东西，那你可要注意听喽。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，进食过烫的食物跟食道癌的发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，比如说像火锅、麻辣烫，就会对口腔、食管、胃内黏膜构成损伤，而黏膜不愿意每天破破烂烂的，所以只好不断的增生修复。如果说黏膜损伤尚未修复，又遭到了无情的烫伤，这样反反复复就容易构成黏膜浅表的溃疡、慢性口腔黏膜炎症、口腔黏膜白斑、食管炎、萎缩性胃炎等等病症。而更为恐怖的是，在一次次的修复增生当中，食管黏膜上皮的表面就会出现癌肿，随着癌组织的不断壮大，癌肿会侵占食道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，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出吞咽困难或者是有异物感的情况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，一定要尽快检查，因为很可能是食道癌。除了西医方面，中医也不主张饮食过烫。在消化食道内，食物的消化过程当中是以在接近体温的温度下进行，过热的食物会导致气血过于活跃，胃肠道血管扩张，对胃癌产生一定的刺激。经常的情况下，口腔和食道的温度多在36.5度和37.2度之间，适宜的进食温度不宜太低或者是太高，最好在10到40摄氏度之间。人的食道内壁是由黏膜组成的，十分的柔软，所以只能承受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温度，超过这个温度，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。如果长期如此的话，很有可能带来上述所说的糟糕的状况。所以说饭桌上趁热吃这句话并不科学，更何况俗话说得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那为了身体健康，我们还是要给食物一点耐心，等它慢慢的变凉，毕竟身体健康大于一切。